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34集。 李寻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，听完了他的话，静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说： 你是他妈妈，你的话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得听完。 他看着朱玉母亲缓缓地说： 我说了你可以提条件，我会尽力满足，这是我唯一能答应的。 朱玉母亲见李寻油盐不进，神色一冷： 提条件也可以，我们家对女婿要求也不高，家庭美满，门当户对就行。我不求你大富大贵，但朱韵从小很乖，基本没有犯过错，要求对方出身清白也是理所当然吧。 李寻静静看着他。朱韵母亲又道： 等李先生什么时候抹去自己档案上的污点了，再把父母请来，到时我们两家坐一起好好谈谈这个问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李寻听完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半个小时后，朱韵赶回家，他到家时门还敞开着。朱韵小心进去，看到母亲端坐在书桌旁，手边是他带来的一堆慰问品。 怎么没关门呢？ 母亲看过来： 还需要关门？你这屋不是谁都能进吗？ 朱韵被噎得一梗，他给母亲接了杯热水，母亲一口未动。 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挺久了。 他一出来就来找你了？ 他要一出来就找他还好了呢。 不是，是我去找他的。 母亲拍案而起： 朱韵！ 今日天气不错，风和日丽。朱韵预想过很多次这件事暴露后的情形，等真的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他发现自己的状态比预料的好很多，甚至都没怎么紧张。他得感谢老天爷将时间安排得这么巧妙，不久前他跟李寻重归于好，这件事带给他的力量远远超乎他的想象。他对母亲说： 妈，我们心平气和谈一下吧。 朱韵跟母亲讲了李寻出狱后的事情，包括他们一起在公司创业，还有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母亲刚开始是怒火中烧，瞠目切齿。随着朱韵将漫长的故事讲完，她已经气得维持不住脸上的神情了，闭着眼睛，一手撑着头，不住地摇晃。 朱韵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母亲声音抖动，显然被刺激得厉害。 你为了这么个人，连爸妈都骗，我还真的一直被你蒙在鼓里。你听清楚，家里不同意。放几年前我们就不同意，更别说他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了。 一提李寻坐牢的事，母亲又是一阵急火。 坐牢？天哪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跟这种人来往过？朱韵，你真的胆大包天了，什么人都敢接触。 如果一开始不认识，那这种情况的人我肯定不会理的。 你认识他又怎样？能掩盖他坐牢的事实？ 我认识他，所以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妈，他坐牢是事出有因的，方志敬是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。 母亲厉声道： 方志敬品质再坏也有限度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。如果不是他先在比赛里坏了规矩，他们能结下仇吗？自己行事偏颇，祸及亲人，想往谁身上怪？ 朱韵静默几秒说道： 当年我们都有错，所有人都付出代价了。李寻确实性格很极端，但他现在已经在改了。 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改也改不掉多少。 没错。 朱玉认同地点了点头，他看着母亲认真地说： 他怎么改也改不掉骨子里的那股劲，所以不管时隔多久，我总是那么轻易爱上他。 母亲被朱韵发言的语气神态震惊了，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女儿。阳光透过窗户， 轻轻地落在朱韵的发梢肩膀，温柔地鼓励着她。朱韵有时会觉得这世界就像是个战场，每个人都在其中挣扎，有人战死了，有人放弃了，有人还在战斗着。战斗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勇气，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他只能做一个追随者。 妈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我最难受的那段日子里，你跟我说过，我之所以觉得他好，是因为我见的人太少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，多优秀的男人我也见过了，可再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吸引我，一个都没有。 那天朱韵跟母亲谈了很久很久，母亲临走前对她说， 朱韵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件事你就别想。 她勒令朱韵马上辞职跟李寻分开。她把手机放到朱韵手里，让她打给李寻。 我现在打电话只能问他想吃什么。 母亲严厉地盯着她。 你不听我的话。 朱韵静了静，低声说， 妈，我已经不是学生了。 母亲愤然离去。母亲离开后，朱韵灌了几大杯的水，她一下午说了太多话，口干舌燥，还没有结果。朱韵猜测母亲接下来可能会给她物色新公司和相亲对象。母亲一直自持身份，干不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事，而自己也快30岁了，有足够的生活资历和财政自由，母亲再也不能用将她锁在房间里的方法来限制她。这么一想，朱韵又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了。窗外夜幕降临，朱韵想念李寻，开车直奔他的住处。侯宁开了门，他也因为公司装修的原因没有上班。侯宁穿着旧旧的 T 恤衫，看着朱韵说， 我们没叫外卖。 他拨开侯宁往屋里进，侯宁在后面嚷， 有人非法入侵住宅，李寻快跑。 房子面积不小，10来平，开阔的简装房，地上堆着几个懒人沙发，李寻正窝在里面看书。朱韵走过去，弯腰盯着那本书， 这书好像是我的。 李寻头也不抬地说，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？ 朱韵想了一会儿说， 没有。 他抬手捏了捏他的下巴。侯宁在后面说， 咱们能别这么旁若无人吗？ 李寻隔着朱韵看向侯宁，侯宁接收到他的目光，皱了皱眉，想说什么，嗫嚅几下，还是收拾双肩包出门了。门一关，屋里重归平静。朱韵坐到另一个懒人沙发里，问李寻说， 公司装修的怎么样了？ 李寻目光落回书上， 还得一段日子，正好旁边两家公司黄了，董思阳把房子一并租来了，一起装修。 那家快递黄了吗？ 李寻瞄了他一眼， 你想搞黄他？ 他们每天都在门口堆太多东西了，每次消防检查我们都跟着一起罚款，整层楼的人都希望他们搬走。 李寻挑了挑眉，手里又翻过一页书， 再有半年吧，这一层都归我们了。 朱韵悄悄努嘴，她最喜欢看他漫不经心做决定，比他说情话时更诱惑，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全化成了风月。屋里又重归安静，只剩一页一页的翻书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朱韵轻轻开口，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说什么。 朱韵静静看着他。李寻又看完一页书，抬头笑道， 你妈可比你厉害多了，怎么把女儿教得这么怂？ 朱韵不满意， 谁怂了？ 李寻耸耸肩，朱韵说， 我妈一直当老师，当了几十年，思想很顽固，如果她话说得过分了，我替她跟你道歉。 李寻再次从书里抬眼，神色有点轻佻。他冲他勾勾手指。朱韵费力地从懒人沙发里撑起， 刚靠近被李寻一把拉住手腕，他失去平衡叠在他身上。李寻捏着他的脖子，朱韵感觉到一股温热阳刚的气息靠近自己，他的声音若有若无，骚着他的耳朵，奇痒无比。 公主殿下，是不是又拿我当豆腐做的了？ 他明知道他在逗他，还是沦陷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已经分不清哪一滴汗水属于谁了。李寻长出一口气，准备干活。说是准备，是因为他们又被打断了。朱韵手机响起，他本没打算管，想着等他自动消停，可他一直想，不停想，想到最后手机没消停，李寻倒是消停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